电影是个文艺爱情片，表达隐晦，剧情一直平平，到后期才略有波动。姬童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他不时地瞄身旁的何风一眼，见他不苟言笑地盯着荧屏，像个雕塑一样，眼皮都不动一下。姬童手臂放在坐把上，身体朝他的方向倾了倾，故意低咳了两声，意图唤起他的注意。可何风不动如山，半点反应都没有。姬童没放弃，偏过头去，捂着嘴说了句：“好看吗？”“ 好看。”“ 我们以前看过电影吗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好好看电影，你一直在走神。”“ 哦。”姬童坐正了，看向正前方。电影结束，何风没与他说一句话，直奔第三排走去，与一小伙子说话。季彤这才注意到，这影厅里坐着的不只有人。人多眼杂，两个清洁阿姨站在过道等待人们离场。季彤不敢过去说话，跟着人群走出影厅。他在门口等了一小会儿，何风才出来。你们说什么了？ 没什么，看他怨气有些重，问了些问题。 什么问题？ 你的好奇心还不小。 你不想说就算了，先出去吧。两人出了影院，到附近的小湖边走走。风有些大，吹得他鬓前的头发乱飞。何风问他：“ 冷吗？”“ 有点。”忽然风止，季童看着落在脚边的落叶愣了愣，抬头看向他：“你让风停下的？”“ 嗯。”“ 你还有这能力啊？”“ 不算精通。”“ 你还会什么？”何风右手背在身后，左手抬起，掌心朝上轻轻抬了一抬，几片落叶在他面前转起了圈，像是在跳舞一般。季童伸手拿起一片叶子。“ 哇，好厉害。”“ 小把戏。”“ 那你会控雨吗？”“ 不会。”“ 雪呢？”“ 也不会。”“ 冰雹？”“ 我只是个鬼，不是神仙。”“ 那真的有神仙吗？”“ 没见过。”“ 也是，真要有的话，你们应该害怕，躲得远远的吧。对了，你还没说电影院那个鬼的事。”“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，他死那天与女友约好了看电影，路上出车祸死了，执念太深了，所以常在那个影厅里面停留。”“ 也许他是在等他女朋友呢。”“ 或许吧，没多问。”“ 那你让他走了吗？”“ 不作恶，我无权管制。”“ 其实还挺感人的，你应该帮帮他，可以去。” 季童正说着，一片树叶啪地打中他的额头。何风放落树叶，一脸严肃：“ 少管别人闲事，顾好你自己。”“ 你打我，欺负我动不了你。” 何风沉默了，风又吹了起来，拂的树叶沙沙响。“ 回家吗？”“ 想坐一会儿。” 何风也想与他再待一会儿。姬童坐在长椅上，脚夹着一片土黄色的树叶，手里玩着刚才抓的小白狗。“ 对了，白哥后来怎么样了？”“ 死了，被吃了。” 姬童沉默了，他低下头，看着从脚尖落下去的树叶，不知该如何安慰他。“ 对不起，我不该问。”“ 过去的事了，别想了，往前看。” 季彤抬头与他对视，经不住他直勾勾的目光，默默挪开眼，轻叹了一声：“ 啊，好想去地府看看，还有你的十一殿，感觉挺有意思的。”“ 哪有人间好啊。” 何风负手静立在他身旁，看向不远处一对拥抱的情侣。“ 还是做人好啊。 一到下雨天，姬童奶奶的腿就疼得厉害，人已经躺在床上半天了。傍晚雨下得更大，柱子一样往下陷。昨夜姬童拉着何峰聊了半宿，第二天困得睁不开眼，吃完午饭便爬床上睡觉，若不是周星给他来电话，怕是得睡到黑天。周星开车碰到人，目前在医院。手机那头是嘈杂的争执吵闹声，聒噪的快听不到他说话了。周星骂骂咧咧地往人少的地方走，声音才清晰些。 哎，你奶奶怎么不接电话呀？ 她睡着了，可能压到手机没听到。 啊，妈撞了个人，现在在医院呢，待会儿还有事儿，得晚点回去，你们不用等我。 好，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儿，别担心。奶奶腿还疼吗？别让她做饭了，我给你们点个外卖吧。 不用，我去下个面条就好。 啊，那也行，小心点啊。 你也别着急，慢慢处理，回来开车慢一点。 好好好啊，那妈先挂了，回头再说。 嗯，再见。 姬童挂了电话，去奶奶房间看了一眼，她还在睡，隐隐传了鼾声。于是她轻手轻脚地带上门，系上围裙，到厨房翻出面条，又找了几颗青菜洗洗。她厨艺不是很好，但是简单的煮煮粥、煮煮面还是没问题的。